唱北京征集组，邮编100022，咨询电话010-8501-1401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。 三月踏青北海边，群岛春音流入眼，我迎你唱惊喜，坐轮椅下车闲谈，红星枝头春意闹，梨花细雨连阴天，垭口雾里眨沙眼，夹子上头捋一圈，长亭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大家好，我是王芷飞，来自北京市育红学校3年级3班。我给大家朗读的是《理想的翅膀》。我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这篇文章描绘了在春暖花开的季节，小朋友们根据自己的理想扎出了不同的风筝，并将风筝放上天空，表达了孩子们远大的理想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。春天，我们最喜欢放风筝，地面上我们扯着线跑着，天空中风筝迎着风飞着，这些在天空中飞着的都是我们理想的翅膀。每个人的理想不一样，扎出来的风筝也不一样。你看我的风筝像一顶水滴帽，后面还飘着两根飘带，因为我长大想当海军。此刻我似乎看见了无边的大海和涌起的浪花，瞧啊，一只美丽的大蝴蝶，翅膀一扇一扇的，正在空中翩翩起舞。这一定是小薇薇的巧手做的，她想像她爸爸一样当个昆虫学家。还有那瓦片风筝是未来的建筑大师二喜的，那双体花瓶风筝是双胞胎兰兰和红红的。所有的风筝当中，要数小音乐家根子的最棒了，那是一架竖琴。说实话，进了他的风筝，我才知道竖琴是什么样。风筝上挂的那两排风铃可真好听，哒啦啦，哒啦啦，把带着歌哨的鸽子都引来了。最有意思的风筝要数芳芳的了，他直到现在还没决定长大干什么，所以只好照自己的样子做了个风筝，让他到天上去好好想想吧。哈，风筝的后脑勺上还拖着一条马尾巴似的长辫子。在地面上，我们一边放线一边跑着，手里的线越放越长，风筝也带着我们的理想越飞越远，越飞越高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听藏耳朵，听听藏耳朵， 藏耳朵，听听听听藏耳朵，藏耳朵，笑笑笑笑藏耳朵，藏耳朵，唱唱唱唱藏耳朵，藏耳朵，跳跳跳跳藏耳朵。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藏耳朵， 听听藏耳朵。 收音机前的各位小朋友 大朋友， 大家晚上好，我是你的朋友小群姐姐， 我是唐耳朵兔子。 每天晚上我们都会在听听唐耳朵里陪着你， 在这里有好听的故事， 好玩的笑话， 还有好听的儿歌。 你喜欢听故事吗？如果喜欢听故事，千万别忘了每天都要收听 听听唐耳朵，让我们一起听故事吧。 下面的故事是美国尼克儿童频道创作，由李东尼翻译的。我们要谢谢天地出版社出版了这本书。听听糖耳朵，下面小群姐姐要讲的故事是《汪汪队立大功》，走失的小野雁。为了躲避寒冷的冬天，一群野雁排着整齐的队伍向着南方飞去了。这时候，汪汪队的小狗队员们正在草地上玩呢。他们看到天上的野雁，高兴地喊道： 呜呜，快看，野雁来探望我们了。 小丽在小窝边上放了几片新鲜的面包。 呜呜，有了这些，他们就不会饿了。 灰灰用附近的树叶搭好了一个小窝。 哇，有了小窝，飞累的野雁就可以舒服地在地上睡一觉了。 野雁们降落下来休息，他们很喜欢灰灰搭建的小窝，当然面包也很好吃。 毛毛遇到了一只小野雁， 他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。小野雁看起来毛茸茸的，所以毛毛就给它取了个名字，叫做毛绒。在之后的几天里，毛绒和毛毛简直是形影不离，做什么事情都在一起。比如下梯子的时候，毛毛不小心被他的狗粮碗给绊倒了，咕噜咕噜咕噜咚，跟在后面的毛绒也同样会绊倒。就像是故意的一样。毛毛在清洗他的消防车，毛绒就会来当小帮手。他用自己尾巴上坚硬的羽毛帮毛毛把消防车的窗户擦得干干净净的。毛毛打开了水管冲洗消防车，哗，一不小心就给毛绒洗了个冷水澡。 哦，真抱歉，不好意思，毛绒。 毛毛向毛绒道歉，哦，他真的不是故意的。夜晚来临了，两个玩累了的小伙伴，你靠着我，我靠着你，依偎在了一起，在点点的星空下，在软软的草地上，美美的睡着了。毛绒醒了， 哦，他的肚子咕咕地叫个不停。 这时候毛毛还在睡着呢。毛绒决定四处走走，先去找点东西吃。等毛毛醒过来的时候，发现毛绒不见了。 哦，这可不得了，要是他再不回来，说不定会来不及跟着雁群迁到南方去过冬天呢。得赶紧寻求帮助。 于是毛毛赶紧打电话向男孩莱德队长求助。莱德队长、阿奇和毛毛他们开上车去寻找走失的小野雁毛绒。 嘿，出发吧，我的汪汪朋友们。 原来呀，小野雁毛绒找到了一块面包，他把面包叼到房顶上，正准备好好的吃呢。可是突然从天上冲下来了两只海鸥，这两只狡猾的海鸥抢走了毛绒的面包，还找来了一个饮料的拉环套在了毛绒的翅膀上。这下毛绒被那个拉环困住了，它的翅膀好疼，飞不起来了，它停留在了房顶上，所以才没能回去。幸好莱德、阿奇和毛毛及时赶到了。阿奇打开弹射网将两只海鸥给罩住了，毛毛打开了消防车的升降梯，升降梯成功地架到了房顶上。毛毛爬上升降梯，准备去营救小野雁。 就在这个时候，小野雁跌跌撞撞地从房顶上滑了下来。哇，不好！ 毛毛赶紧取下头盔接住了小野雁。 呜呜，哦，毛绒终于获救了。 野雁群要离开了，它们要飞向更远的南方去。毛毛舍不得毛绒，它想把毛绒留下来。可是毛毛心里知道，毛绒必须追上雁群，去更温暖的南方过冬。 这时候，莱德队长突然说：“ 嘿，我有办法了。” 莱德队长让天天驾驶着直升飞机，指引着毛绒向着雁群的方向飞去。毛毛呢，他用安全锁挂在直升飞机下面，陪着毛绒一起飞。毛毛对毛绒说：“ 汪汪，加油毛绒，用力地挥动你的翅膀，我们一起追上雁群。” 终于在汪汪队的帮助之下，小野雁毛绒追上了雁群。毛绒就要跟着雁群继续飞向南方了。毛毛对着小野雁挥了挥手说：“ 再见毛绒，一路顺风，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。” 再来听一个汪汪队立大功的故事，营救淘气小猫。这是阳光明媚的一天，小狗阿奇和小丽尽情地在沙滩上玩着接飞盘的游戏。 这个时候，不远处传来一阵呼救声， 喵喵。 哇，他们一看，原来一艘玩具船飘在海面上，一只小猫紧紧地扶住船舷，原来它被困在了玩具船里，在水里回不到岸上来了。小丽大声叫：“ 汪汪，不好，那只小猫有危险了。” 阿奇说：“ 我们得立刻向莱德队长报告。” 阿奇和小丽跑回总部去，把小猫咪遇险的事情告诉了队长男孩莱德。 莱德队长说：“ 没有困难的工作，只有勇敢的狗狗，来吧，让我们集合。” 他按下了紧急集合按钮，汪汪队集合警报响起来了。几分钟之后，毛毛、天天、灰灰和鹿马也都迅速地赶到了总部。大家戴着汪汪队的头盔，穿着汪汪队的制服，挺胸抬头地站成了一排。阿奇挺起胸脯说：“ 汪汪队集合完毕，随时可以行动。” 这时候，莱德队长指着身后的大屏幕对大家说：“ 一只小猫咪被困在了玩具船上，现在它正随着波浪向大海的深处飘去，这很危险。” 小丽焦急地大声说：“ 我们一定要帮助可怜的小猫咪。” 小丽又补充了一句：“ 我是说我们要救它。” 这时候，莱德队长说：“ 鹿马，我需要你，还有你的气垫船，派你去水上救援最合适了。” 鹿马回答说：“ 汪汪，狗狗跳水。” 莱德接着说：“ 还有天天，我需要你驾驶直升飞机，帮忙快速找到小猫咪。” 天天高兴地跳了起来：“ 汪汪，好呀，狗狗要飞上天了。” 鹿马驾驶着气垫船向着冒险湾的另外一边驶去，莱德紧紧地跟在后面。很快，天天就发现了飘在海上的小猫咪。 莱德说：“ 别担心，我们这就来救你。” 说着，他把汽艇停在了玩具船的旁边。小猫咪从玩具船上跳了下来，直接跳到了鹿马的脑袋上。 鹿马被吓得掉进了水里， 鹿马一边扑腾着一边大叫：“ 猫咪，不要碰到，不要碰到我！” 可是小猫咪还是一不留神就按下了气垫船的油门，咻！气垫船瞬间冲了出去。啊，鹿马的意思是不要碰到按钮。气垫船在海面上左右的摇晃，天天驾驶直升飞机左拐右拐， 天天嚷嚷着说： 哎呀，小猫咪害得我头好晕呢。 莱德和鹿马也追了上来，莱德驾驶着汽艇慢慢地靠近气垫船，莱德敏捷地跳上了气垫船，他关掉了气垫船的引擎，温柔地抱起了发抖的小猫咪。他笑着对小猫咪说： 我送你回家吧，小猫咪别害怕，我还要帮你洗澡呢。 那天下午，小丽划着她的滑板车来到了凯蒂的宠物美容院，她带来了新伙伴。凯蒂问： 哇，这是谁家的小猫咪这么可爱？ 小丽回答道：我还不知道呢，我们在玩具船上找到它的，它的身上没有项圈，也没有名牌，只有这条紫色的丝带。 小丽问道： 汪汪，可爱的小猫咪，你想洗个舒服的热水澡吗？ 喵， 小猫咪乖巧地表示同意。凯蒂问： 要我帮忙吗？小丽，猫咪洗澡可能会有点麻烦哦。 小丽说：汪汪，麻烦？这个小可爱应该不会有麻烦的吧。 哦，可是他想错了，这只小猫咪好像改变了主意，它刚一摸到水，马上就大叫着跳开了。小猫咪先是跳上了架子，喵，沿着架子飞快地奔跑。 哇，它把洗发水、沐浴露的瓶子全都给撞翻了。 小丽踩到了一个旋转的瓶子，咻噜啪呀， 哦， 摔了一大跤。小猫咪从架子上冲下来，正好掉在了小丽的滑板上，滑板载着小猫咪向门外冲了过去。这时候莱德刚刚走到凯蒂的宠物美容院门口，他收到了一条灰灰发来的信息： 报告莱德队长，一个小女孩正在寻找她走失的猫咪，猫咪的名字叫珍珍，你看，这是猫咪的照片。 莱德从照片上认出来，珍珍就是他们刚刚救下来的那只小猫咪。可是还没等他开口说话呢，突然看见猫咪珍珍溜着小丽的滑板从美容院里冲了出来，向山坡下冲去，很快就消失在路前面不见了。 莱德对阿奇说：嘿，阿奇，是时候发挥你敏锐的嗅觉了，好好用你的鼻子闻闻吧。 阿奇需要一些猫咪的味道来寻找猫咪。 哦，还好，他们还有一条猫咪脖子上的紫色丝带。 阿奇把鼻子凑了上去，使劲地闻了闻。 哦，我闻到了，它往那边去了。阿奇，我太抱歉了，猫咪的毛弄得我的鼻子很痒痒。 阿奇就这样东闻闻西找找，阿奇跟随着猫咪留下的气味，在市政厅的大楼楼梯旁边找到了小丽的滑板。 莱德赞叹说：嘿，干得不错呀，阿奇。 莱德、小丽和阿奇抬头向上看， 哇，这下他们可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大跳。 小猫咪站在市政厅高高的钟楼上面。 莱德赶紧拨打电话呼叫毛毛。毛毛，毛毛，我们需要你开着消防车马上赶到市政厅来。 火力全开，毛毛驾驶着消防车火速赶来了。他一个急刹车，把消防车停在了市政厅的楼下。和毛毛一起赶来的还有一个小女孩，她就是猫咪的小主人。莱德让毛毛升起消防车的云梯。 莱德对毛毛说：小猫咪就在钟楼上面，我们得赶紧把它给救下来。 毛毛说：汪汪，没问题，看我的。 毛毛展开云梯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向上爬去。 毛毛爬到了梯子的顶部，他看见了小猫咪。小猫咪正无助地抓着钟楼上的一根绳子，快要坚持不住了。毛毛对小猫咪说： 放心吧，我会安全地送你下去。 喵！ 小猫咪从绳子上跳了下来，它想抓住毛毛的头盔，可不小心却撞在了毛毛的脸上。毛毛大叫了起来： 哎呦哎呦，别抓我的脸，别抓我的脸！ 哎呀，他这一下什么也看不见了，云梯开始摇晃起来，毛毛失去了平衡，他和猫咪都从云梯上摔了下来。大家喊着：哎，小心！不过莱德接住了毛毛，小猫咪也落在了主人的怀里。小女孩说： 哦，珍珍，还好你没有事，你要谢谢这些帮助过你的狗狗，谢谢你们救了我的猫咪，你们都是英雄。 莱德笑着说： 别客气，有困难就找汪汪队吧。 哇，故事真好听啊，还有时间呢，我们再听一个吧。 唐耳朵听你说大话。 团团和同学们在一起比吹纸团儿，因为团团的肺活量很好，所以纸团儿吹得最远。旁边的呱呱比不过，他就打趣地对团团说： 吹纸团有什么了不起，我会吹牛。 呱呱学过孔融让梨的故事，知道在分东西吃的时候自己要小的。有一天他外婆买了梨，拿了一个很大的，削好皮之后怕呱呱吃不了，就划成两半，恰好一半大一半小。呱呱见了之后马上就跟外婆说： 我要小的。 外婆很开心，一直夸呱呱是个懂事的好孩子。呱呱看着外婆在那大半的梨上咬了一口之后，他立刻又对外婆说： 你还要吗？要是不要了，大梨就给我吧。 妈妈在卧室里边喷灭蚊药，喷完了之后他带呱呱马上要出去散步。在路上呱呱非常不解地向妈妈提了一个问题，他问妈妈说： 妈妈，你为什么不买二斤肉挂在家里让蚊子吃饱，它不就不咬咱们了吗？ 有一天呱呱问妈妈： 妈妈，你平时叫我多吃菠菜，说菠菜里有铁，我吃了那么多，用吸铁石吸了吸，为什么一根也没吸出来？ 每天和爸爸妈妈一起听 听听糖耳朵， 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糖耳朵兔子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听听糖耳朵。 我是小群姐姐，下面我们跟着小朋友来学儿歌吧。 糖耳朵教你唱儿歌。 今天来自北京航天幼儿园的常新阳小朋友要教我们说一首诗《村居》。 草长莺飞二月天，菩提杨柳醉春烟，儿童散学归来早，忙趁东风放纸鸢。 下面请小青姐姐把这首儿歌再说一遍。 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，你还可以看到小朋友说儿歌时候用了什么样的手势，你也可以跟着一起来学。